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爱自有安排，我们的美呢也会各种各样的方式优雅盛开。刚才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沉睡森林，来自于王心凌个人第12张专辑 Cindy Love to Sing 爱心凌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呢 Cindy 也是等待了3年的时间，集合了陈珊妮 Jerry C 等很多的著名的音乐人加盟到这张专辑当中。最有趣的一点呢是这张专辑当中的10首歌曲全部是根据书名来命名的。刚才提到的沉睡的森林来自于东野圭吾的一本书。带上音乐去旅行，本周我们去哪儿呢？今年好像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在国外好好的走了一走，转了一转，然后剩下的时间呢我们会想下一站到底去哪儿比较好。我们总向往着外面的世界，更大的世界，可只有极少的时间我们会好好的看一看我们所居住的城市，那个生我们养我们的城市，也许无意当中呢它已经离我们好远好远了。所以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回到国内好好的看一看，有很多的大好的河山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啊。周一我们先去看到的是红路街。红路街呢由红路巷、沪红路和红路直街组成，而都司衙门呢已经消失在茫茫历史当中了，历史建筑唯独只剩下了梁园。红路街是哪里？我们今天去往的又是哪里？好像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哦。在一首歌曲当中之后，我们再好好的转一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哎，还蛮浪漫。无论去不去海边，心中有海的那种辽阔的话，哎，你的心胸自然也会像大海一样，非常的辽阔，非常的快乐。 高雄的早上，天气真晴朗，太阳又够大，晒得柏油路好烫。我最爱的鸭肉饭，今天没有开，觉得很火大，来杯青草茶。天说可不可以去海边，觉得有点想念。我看见你的双眼全都是海的画面。我忽然间有一个全新的发现，当你经过身边，我闻到海的味道，原来你住海边。个性这样的海派，我说我从小在一个拥挤的盆地长大，个性有点古怪，请不要害怕。你忽然间说可不可以去海边，觉得有点想念。我看见你的双眼全都是海的画面。我忽然间有一个全新的发现，当你经过身边，我闻到海的味道，原来你住海边。这些年陆陆续续到过很多地方，直到遇见了你才发现没你都是异乡。你听我这么一讲，点头笑着说和我一样，写首歌让你开心是我唯一会的伎俩。于是跳了一天，我们约在南部，买了 车票，穿上短裤，逃离生活的残酷，改变我的态度，走路速度都像散步。你说番茄切一切要沾酱油，这样子才酷。高雄的天气每天都很阳光，一不小心晒出许多奇怪想象，和你走同个方向，也许有天能一起回家。说到放松，瞬间放空，你绝对是我的榜样，随时躺下，每天都在放假。海边的风吹起来舒服的让人想说脏话，对你感觉不复杂，所以就不害怕不慌。不管你想要住哪，那都是我的故乡。夕阳下你站在这海边，我看见，我看见你的双眼，我看见你的双眼全都是海的画面。海风吹长头发一直飘，我闻到，我闻到海的味道，我闻到海的味道，原来你住海边。夕阳下你站在这海边，我看见，我看见你的双眼，我看见你的双眼全都是海的画面。 怎么样，后面的海浪声让你有没有闻到海的味道？这首歌曲来自于黄杰，歌名呢叫做《海边情歌》。黄杰最有名的代表作品是他给娃娃写的那一首《香格里拉》，很多人很感动的一首歌曲啊。听完了《海边情歌》，让我们继续开启我们今天的正式的旅途。今天要去往的是佛山。来到佛山当中呢，你会发现这边有很多很老很旧的建筑物，但也就是这样很老很旧的很复古的感觉，反而会让你找到小时候的一种调调。我们就这样往前漫步的走啊，走着走着会经过一栋居民楼，然后可以看到一位老婆婆正坐着轮椅守在套门后。老婆婆就这样静静地看着来往不多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小巷子，那种表情完全看你的心情而定。你觉得她无助，那可能是无助的感觉，你觉得是安详，那可能是一种安详的美。想象一下，当我们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觉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什么时候选择了对象去恋爱，什么时候结婚，好像仔细想来都是一夜一夜它随机发生的事情而已。只是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三岔路口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做选择的那个当下的时候，会觉得如此的艰难的决定。若干年之后，当我们回到老家，回到一个你从小生长的地方，然后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那时那刻你的感受会是如何呢？换一种感觉，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全然不同的感受了。接下来可以小心翼翼地闯进一个居民楼，但是这个闯进是加引号的啊，不是真正的闯进。现在还有一些居民居住在这样的一个老房子当中，更多的呢是已经出租或者是搬走了。楼宇之间可以散发出一种青苔石泥的味道，老化但是交错纵横的电线，十几年的历史片段可以说仍然是非常完美的留存在这里。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应该听到这样的一首广东话歌曲，配合着刚才一位老者在门口坐着安详的那个画面，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一天一个时间只等一件事儿》。 时间只等一件事，我未说，我知道你会懂得意思。如果我会难过不理智，劝我放心一次。这一天乜嘢日子都不关我事，那相片已装满我的小心思。晚餐后去阳台关上窗帘，我的世界非常得意。我一天一个时间只等一件事，我呼吸 空气都那样新鲜，遇见你我无心将我放在梦里面，在一刹那之间便灰烟。我一天一个时间只等一件事，梦见了最后你痴是在意情绪，纵使翻滚扩大猛烈，但不久过后也会收住。只等一件事，我料到我失策，未说清点会知。如果我会难过，不理智，劝我放心一次。这一天，乜嘢日子都不关我事。那相片已装满我的小心思。晚餐后去阳台，关上窗帘，我嘅世界非常得意。我一天一个时间只等一件事，我呼吸的空气都那样新鲜，遇见你我无心将我放在梦里面，在一刹那之间便灰烟。我一天一个时间只等一件事，梦见了最后你痴是在意情绪，纵使翻滚扩大猛烈，过后也会收住。要攞走我的心确实太容易，一首歌足以。 我一天一个时间只等一件事，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何景欣，非常舒服的一首歌曲，配上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吉他声，干干净净的，仿佛在旅途当中我们邂逅到的那些老建筑，那些老的有些斑驳的痕迹。现在的小区可以说越盖越漂亮了，然后我们很少可以在城市当中见到那种，特别是在北京啊，可以见到那种青苔混合着这样的一个水泥地，然后这样的斑驳的痕迹，包括楼宇之间的那种湿漉漉的痕迹，感觉上面也是长满了各种各样的小青苔，这种专门属于南方的一种调调。在佛山当中呢，我们可以重新找回到那些你，如果你来自于南方的儿时的记忆，包括在这个家门口的阳台上去晾衣服这样的种种的情景啊，还有那些90年代比较流行的小铁门，在佛山依然是可以看到的，很多家的铁门是不关的。然后我们走一走停一停，看在天上的那些乱搭的那种电线的感觉，好像一瞬间觉得时间它都没有往前走，继续的往前流，往前走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天光墟。天光墟呢，原是广州民间集市，每天清晨或者是半夜开始运作，天亮呢就完结的特殊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呢，以摆旧家具、器皿、旧的衣服，以及二手廉价货物，以及古董、字画、古籍、盆栽等为主。在这里呢，我们依然可以找到那种市集上的热闹的感觉，以及很多古老的货物。这些古老的货物呢，卖家会给你大概讲解一下它都有哪些历史，包括在不同的时期使用它们的时候会有哪些讲究。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就是很多的这样的一件一件的小事儿，让你觉得哎，充满着种种的回忆的感觉。以下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哈士的小事儿。 难听的话你清楚得很，不过是风声而已，心底的话不奢求人懂得，不要虚伪的附和，你可以孤芳自赏，在夜里兀自狂妄，让旁人的平庸去衬托你藏不住的光芒，也可以胡思乱想，做一个无知的傻瓜，把春日的苦闷用时间的皱褶装得优雅。你只能表现 声而已，心底的话不奢求人懂。在夜里兀自狂妄，让旁人的平庸去衬托你藏不住的光芒。你可以胡思乱想，做一个无知的傻瓜，把终日的苦闷用时间的皱褶装得优雅。你只能表现你自己的模样，把自己放在最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哈士也是在北京办了自己的巡演。今年哈士带来全新专辑叫做《换句话说》，他觉得人生在不同的阶段，然后不同的状态之下，都有不同的状态的切换。这种所谓的状态的切换呢，就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换句话说。而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小事儿》。接下来听完这首歌曲，让我们继续的往前出发。每年春节之前呢，应该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办年货的一个地方，每个城市都会有。当然来到佛山呢，你会发现也会有。好像在香港呢，曾经有一条街叫做立冬街，因为开了很多卖喜帖的店铺，所以呢叫做喜帖街。这条小小的街可以说见证了无数的姻缘，也是承载着不少人的集体回忆，但最终它还是消失了。有一首歌叫做《喜帖街》，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哈。这首歌曲当中就唱到这样的歌词：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但煞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和香港的喜帖街一样，佛山人的挥春街呢，也在遭遇着逐渐消亡的命运。但是如今去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看到这个街的一个面貌。在这里你可以揣度一下种种的故事是怎样一点一滴的发生的。想象一下他曾经非常辉煌的时候，哎，多少人来这里面去置办喜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置办婚礼的那些幸福的点点滴滴的小事儿。 没有用，你的心不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前晚第17届华表奖颁奖典礼在北京水立方上演，两年一度的电影盛事吸引了包括成龙、周星驰、陈凯歌、王家卫、斯琴高娃、田华、祝希娟、章子怡等近300位电影人到场，创下历年之最。最终吴京凭借《战狼2》获得本届华表奖优秀男演员奖，十八洞村的陈瑾获得优秀女演员奖，《红海行动》导演林超贤获得优秀导演奖。近日，讲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创作历程的电影《火星之歌》在房山开机。电影讲述了青年曹火星创作的艰难历程，向观众再现那段激动人心的家国情仇。继《大护法》之后，暌违两年的好传动画发布了盛唐国风探案番剧《大理寺日志风云惊变版》的海报和预告片，白帽少卿手托圣旨正式亮相，预计将于2019年春季上线。为了做好《大理寺日志》，认真还原故事中的大唐风华，制作组多次实地采风，学习了解盛唐历史、风俗、建筑等，邀请了资深史学博主森林路以及天大古建研究院等提供学术支持，也让这部作品从画面到内容逼真，还原唐朝风貌，最大程度上贴合历史。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站着等，不做声，领航的人在前头，老皱纹，好灵魂，才快就车轮。上马车，下火车，不停移动的居所，闪光的，隐秘的，我要去的。最终都一展墓碑，让灵魂找得到属于他的国。 journey, journey's life. Life a journey, journey's life. 这首歌的编曲非常的妙啊，以及很喜欢后面的这几句反复的哼唱 Life is journey, journey is life. 我们直译过来哈，生命是旅程，那每一次旅行，每一次旅程其实也是生命。在2015年的时候呢，旅行团带来了一张专辑叫做 10 days 十天，这张专辑呢把一年化成了一天，十天的旅程，十天的旅程分享出来了十首创作。这十天对于旅行团而言呢，就是他们成团的第十个年头。旅行当中如果真的是一天的时间，其实一年的话，哇，那样玩起来应该还是蛮过瘾的一件事情。11:39，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这个周一我们去往的是佛山，刚才我们去感受了一下挥春街啊，在这里呢每年你可以找到过年前会写到的这个春联儿，以及结婚的过程当中会办理的种种的细碎的物件，在这里都可以买到。下面我们要去往的这条路叫做筷子路，因为以前有很多做筷子的而得名，后来做筷子的人都搬走了，这里就被以讹传讹的叫成了筷子路。快慢的慢，快慢的快啊，孩子的子，筷子路。老佛山呢取其快生贵子这样的一个寓意，把这条路作为新人结婚时必经的路。因为有好彩头，挥春师傅呢就都到这里来做生意了。在这条街上我们一直往前走，你会发现路两旁的骑楼老建筑载满了历史感，老藤新叶在青砖当中呢野蛮生长着，反而有一种斑驳的美感。时移转世，或许在很多地方呢，民间手写春晖的挥春的方式已经被大量的电子化所取代了，而事实上就在筷子路旁边的锦华路和公正路上就有成片的春联批发市场，那里的春联款式呢既多而且很便宜，但是对于坚守在挥春街上的师傅和前来的客人们而言，传统的手写挥春更多的是一种坚持，是一种习惯，它其实也是一种情怀。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光尘，尘就是尘土的尘，就着光的影子，我们可以看到老师傅们手写挥春的那种感觉，既有一种历史感，又有一种传承感。哎，那一刻你甚至觉得有片刻的浪漫和神圣的色彩。 Hello Nico， 光尘。 Hello Nico 今年五月份带来的一首新歌叫做《光尘》，整首歌曲给大家的是一种温暖的感觉，但其实想要探讨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想要勇敢地站起来往前走，但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是真的没有办法。Hello Nico 说，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时刻的话，他希望各位可以坐一下，然后听一听他们的歌曲，因为相信有音乐有力量陪伴着你。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旅行是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旅行是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记得锁定 FM97.4，泽华依旧和你带上音乐去旅行。说走就走的旅行，以下我们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苏运莹今年会带来的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时候》。这首歌很酷哦，音量声音可以开大一点。 白夜雕像归云自伤，如土拉的金藏在冥想归的参差纪念里催促事情，我梦你想成熟期大局全大规则让原地混乱发出 退三年，今年呢，苏苏苏运莹会带来一张全新专辑，叫做《换》。至于为什么叫做《换》这个名字，苏苏表本人表示这是公司取的，跟本人没有多大关系。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时候》呢，非常酷的一首歌曲哈，当中反复的唱到克扣求打赏，以及最后的克扣请打赏。有问过本人说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句歌词出现，他本人说这是一句说来话长的一个故事了，但是和他上一张2015年的专辑《冥冥》当中《光良里只是意会》这首歌曲是异曲同工之妙。两首歌曲写的是同一个情境，同一个画面。11:50，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到了佛山。刚才说到了这样的一个珲春街哈，有的人你会发现是为了兴趣爱好而生活，而有的人呢却不得不为了生活而生活。在这条街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小学教师，叫做杨博。他本来有着可观的退休金，可以在家里颐养天年的。当被问到说，哎，为什么还要坚持在这条街上写字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只是为了修养身心。很难想到80岁的老人家，他的字还是这么的苍劲有力。在这条街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哈。每年呢，他们依然是坚守此地，守着一条街，守着一张纸，这样的一张红纸，让这份富有人情味的传统呢，不会随着时间的模糊而逐渐的老去。这也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随心邂逅所能遇到的，让我们感动，让我们不忘初心的一些点点滴滴的小小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很有趣，叫做喵有所使喵有所属，来自于叶秉环。听一听这个编曲，跟喵有关系，哎，当然要有那种猫的轻盈感。 今天在你怀里醒来，我还有点不习惯，对你先刷高姿态，突然来的幸福还不习惯，我们喵过的傲慢，对我顺服很奇怪，叫我把我喂我，只有这样还是不够，我说疼你咬你撞你，这种温柔你懂不懂，你的承诺不要说说，小期待，想要延续这未来、哦、突然来的美好我不习惯，我很怕再被伤害，那天突然你不在，亲我摸我哄我，只有这样绝对不够，我说撸你当你烦你，这种依赖我想你